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献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献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世界著名古典音乐唱片厂牌德意志留声机成立120周年，一场众星云集的古典音乐会作为庆典活动之一，将于10月10号在太庙举办。著名指挥家于龙将率领拥有140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上演《良宵》《布兰诗歌》等作品。由繁星戏剧村出品的浸没式独角戏《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正在热演。这部剧讲述的是一个迷失与相遇的故事。主人公蓝在万里层云的时间荒野当中迷失了自我，一次次的沉沦让他愤怒、嫉妒、虚伪、傲慢，最终带着无心的罪恶走向了毁灭，在与自己相遇的那一瞬间又获得了救赎。2018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办。记者了解到，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8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将于今年10月26号到28号在广西桂林举办。2018航空中转趋势大数据分析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6年到今年上半年期间，国内航线中十大最热门中转城市分别是昆明、西安、乌鲁木齐、北京、郑州、兰州、上海、呼和浩特、重庆和厦门。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经昆明到西双版纳的中转航线最为热门。希腊爱琴海上的圣托里尼岛是希腊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不过从明年开始，这个岛将限制每天搭乘大型游轮而来的旅客人数，上限为8000人。当地政府表示，现在岛上的资源已经饱和，过多的游客带来了太多的垃圾，同时也让电网和自来水供应不堪负荷。暑期往往是旅游旺季，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出游方面有什么特点呢？而十月份的国庆中秋假期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线路呢？请听报道。 暑期是孩子们放松休息的好机会，所以暑假出游以亲子游为最主要特点。而在全国多地高温的情况下，众多的水上乐园预定火热，广州长隆水上乐园、天津玛雅海滩水公园、重庆海昌加勒比海水世界等都入围国内最受欢迎的主题乐园。而为了迎合暑期亲子家庭、学生团体为主的客源需求，不少景区都大力进行节庆营销。绿妈妈与黄山、恒山联合打造了星空帐篷节活动，让家长带着孩子在高山之巅体验手可摘星辰的情形。此外，不少城市在旅游推广方面借助抖音等网络视频平台吸引不少游客前去打卡。比如说西安多个政府部门入驻抖音，不少视频点击量都在百万以上，从年初到暑假都热度不减。出境方面，受普吉岛沉船事故影响，今年暑期泰国热度下降，日本上升为国人暑期首选境外目的地。截至9月份，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增加了73个，相比去年是增加了8个国家，其中包括卡塔尔、阿联酋、白俄罗斯、塞尔维亚等国。我从携程了解到，国庆办理签证数量同比增加50%，二线城市的需求也激增。 国庆黄金周，全球的一些热门影视取景地也将迎来大批中国游客。湖南卫视一档热播真人秀节目就带火了泰国的向导，向导的订单同比增长 260%。 而 HBO 的热门影视剧《权力的游戏》取景地也受到热捧。跟着影视剧旅游的以年轻游客为主，以往以带货为主的出境游正逐渐升级为以了解当地文化艺术风俗传统为主的深度旅游。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气晴朗，最低气温只有16度，早晚明显感觉有些凉意，外出要注意添加衣服。双休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依然很好，紫外线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接下来欢迎大家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呢，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市面上呢，大闸蟹的品种非常的多。说起这个金世尊牌的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了，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当中。中秋礼金世尊预订电话是52886111 52886111。 当然本节目奖品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两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 5288611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绎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20点0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赵爽。 难得两个女生一起哈。 对。 那么在我们的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来关注两条资讯。动作悬疑电影《反贪风暴三》本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这部影片呢将于9月14号上映。《反贪风暴三》是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郑嘉颖、邓丽欣领衔主演的。这部影片呢是由一起反贪案件说起的，但是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巨大的危机也迎面而来。此次反贪风暴三除了延续之前作品的一贯风格，还在案件规模、反贪阵容、动作戏份上进行了三大升级，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再来关注电视剧《娘道》，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播出，演员史可、刘志阳、马赫等近日是走进了香河园北里社区与现场观众互动。曾经在多部作品当中扮演母亲的演员史可，在《娘道》里扮演一位封建家族的大家长龙夫人。他现场谈到了对于母亲角色的 那个风雷动，应该是 对，道高一丈。那如果按照新闻稿上提到的，说您这个剧本就打磨了8年，那就是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那会儿2013年的时候，这个剧本就已经在 打磨之中了、 哦、 已经写了大概3稿了，已经那时候、 哦、 8年磨一剑。 对， 5年前见面的时候内心当中揣着小九九，我已经在写另外一部剧本了。 对， 然后今天上映了、是不是就是很忐忑，或者说心情很复杂？ 这么长时间，然后自己的孩子终于出生了。 其实当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那一刻起呢，其实命运已经不归我们去操作了，就是我们只能尽力去做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东西。 嗯， 说实话，昨天晚上是有一点点忐忑，是 昨天点映。 昨天点映，对，点映，因为相当于第一波的这个观众，他们看后的这个反馈，我很在乎。 对，我看到你写了，就是写在上映当日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哈。 对，那是今天写的。 今天写的。 对对对对，因为相当于这个片子真正拿出来，不管是八年磨一剑，还是我们在这个两年拍摄制作完成，包括到后期如何的历经千辛万苦，都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就是也很在乎我们拍摄完之后，比如说我们路演。路演中呢，当时让我们感受到，因为我们去了一些城市，我们的主演又是聂远，演这个之前演那个剧火比较火被关注的那个《 延禧攻略》里的那个叫 大猪蹄子， 大猪蹄子啊，这个 对 啊，演的皇帝啊， 对，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路演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他就人气很现在很热嘛，对，很多男孩女孩 都喜欢他。 扑来，然后想见大猪蹄子，但是当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呢，他们反倒特别。说的我们在观后这个互动过程中，他们谈的更多的是这个电影，更多是宋朝，说很多人都很就有感受，说哎，原来以为是来看大猪蹄子，看一个这样的 一个明星， 对，或者看一个娱乐的，有点就那种喜感的 偶像的 ，对你说的对，结果当时看完电影之后，他已经完全陷入一个冰雪世界，一个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甚至有一些这种强情节的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电影拍摄在哈尔滨嘛，又是这样的一个警匪故事，然后又呈现了很多北方冰雪文化，包括很多追逐的撞车呀，包括那些动作场面，完全都是之前国产电影中很难触及到的，完全是在冰雪之中完成的一个很嗨的，然后我们又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团队，动作摄影都是像韩国的一个团队啊，很棒。所以说当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就被震撼住了，说哇，太凛冽了，这么燃。 以为是来看那个聂远演了一个娱乐片呢，是吧？ 所以他们都是意料之外，对，就是哎，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电影？然后瞬间他们谈到最多就是转化，从一个大猪蹄子乾隆转化到宋朝身上，他们谈的更多是宋朝这么一个有侠肝义胆、有担当、有责任的这种热血男儿，然后甚至还谈到了啊，原来我们才知道将来的偶像，将来找老公也罢，因为我们跟他交流互动嘛， 对， 互动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啊？ 其实应该是女人的幸福生活应该什么样？ 哦， 因为前半生我们家女人呢，生活在什么家庭里？父母给你的前半生，他决定了你教育啊，你的父母对你的引导啊，教育方方面面，但实际上当你年轻时代你选择一个什么男人决定你后半生是不是幸福。所以在这个电影中他们看到了，哇，原来我们才知道，看了这个电影才知道要选择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决定我们后半生，遇到问题不管是挫折诱惑还得面对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身边是站在什么样的一个男人，是不是有担当有责任， 对，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会让我们看到很有意思。 对，说个题外话，今天听到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这个男人的担当到底是什么，反正现在好多那个短视频里都有关于男女情感的说法嘛，刚江导刚好说到这个了，也分享一下，他说这个女人千万别听男人说什么，不要男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你得看男人做什么，他到底有没有实现他的承诺，所以呢他做什么才能表达他的担当， 对，就那个经常说让你多喝热水的拜拜逃走不送 对，所以聂远演的这个宋朝这样一个警察啊，应该是打着双引号的这么一个警察， 对 啊，他非常有正义感啊，在这么多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无论他是不是警察，他都有着一份应该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忠诚，对于人民的忠诚啊，对于自己爱人的忠诚，朋友的忠诚，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立体的一个人物。 对，而且我看很关注啊，因为是江导自编自导的一部作品，而且您在编这部作品的时候，应该是聂远还没播放这个《延禧攻略》呢，就还没成这个咱们现在说的偶像派呢，哈。 对， 当时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把男演员聚焦到，比如说类似像聂远呐、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形象上面吗？ 对，其实实际上是这样，就是作品如其人，什么人做什么作品，这个东西是呼应的一体的啊，融会贯通的， 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这种热血的， 嗯， 这种比较燃的，嗯，这种可能我身上有那种传统的道义的那种，嗯，那种 侠气， 那种向往吧，可能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嗯，但至少是很欣赏这样的东西， 嗯， 就是很想用这样的人物或者这样的故事来把我们对人生的解读， 嗯， 价值观也罢，或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责任引导， 嗯， 因为文艺工作者实际上除了娱乐以外确实还有一些引领， 嗯， 尤其年轻人都喜欢看你们东西的时候， 嗯， 被关注的时候，你身上就会有一个担子和责任， 对 啊 OK。 那么就在创作这个故事的过程中，那个 赵爽 说的特别对，一般可能别人要问就会说，哎，你是不是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是考虑他， 嗯， 其实我在创作剧本的时候真的就开始考虑他， 哦， 是为什么呢，嗯，是因为我关注聂远也关注了，我们在路演的时候很多人说关注他12年，从什么罗成啊什么之类的就开始， 嗯， 我实际上也关注了他有12年之久， 嗯， 他是我的同门师弟， 哦， 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 嗯， 但是呢没在学校交集过， 嗯， 然后呢我是从屏幕上也是电视上看到他，当时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就哎我觉得男生挺帅的， 嗯， 但他的帅不是那种 鲜肉的帅， 哎，对， 反正不腻乎， 鲜但不腻啊， 嗯。 但同时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从他眉眼之间看到了一种江湖气， 嗯 嗯， 他是有的， 嗯。 然后后来呢，我跟他也在生活中有接触，包括也之前有些戏试图找过他， 嗯。 但是他也在我们之间，一个是机会的交错而过，另外一个他可能那时候认知上也还有一些锋芒， 嗯。 然后觉得到真正成熟。就是在我创作这个剧本以及我们开始要找他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我再跟他相处的时候，我发现他内敛了， 嗯， 这个汤火候到了， 嗯， 哎，那种包括谈吐之间那种，我才知道原来聂远身上有我这个剧中角色的所有的身上的赋予的特质， 嗯， 比如说那种忍忍， 嗯， 那种侠肝义胆， 嗯， 聂远本身是个很善恶分明的人， 嗯， 他也很义气， 嗯， 包括他也平时会关注身边的一些弱小，他会同情， 嗯， 那么这在这个作品中，这个人设身上跟他非常高度的完美的统一， 嗯， 所以说那个时候当时我确定角色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当时聂远还没有火， 嗯。 也没有一些能够电影大票房感召力的这样的作品出来， 嗯嗯， 很多人就会提出质疑，包括跟我合作的投资方， 嗯， 有人说你要用它的话，我们这投资方方面面市场也很严峻， 嗯， 但我觉得义无反顾，因为我觉得角色要对才好， 嗯， 而不是说只能看流量， 嗯， 有的演员当然特别喜欢这角色，聂远本身他也会跟你要聊起来，也会说， 嗯， 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角色，那么他也特别想参与到这个创作中，所以我也比较坚持用它， 嗯， 但是也没有想到后来用这恰好的时机，它呢也确实现在 确实现在人气 熟了，就是我们说的该熟了，该开始瓜熟蒂落的时候到了。 就原来一直觉得聂远很棒，嗯，但是为啥就是不火？ 对，就他内心当中我觉得有一种内劲儿特别大， 嗯， 很小的时候就看他的戏，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其实他本身就不是那种很生疏的那种演员， 嗯，但这次演《延禧攻略》你会觉得就这个年纪刚刚好，你刚刚提到哎熟了。 对， 像豆瓣网友咩咩咩小杨哈，刚刚看完电影给的评价是，聂远演技炸裂，太好了，喜欢喜欢，剧情紧凑，层层紧扣，太好看了， 嗯。这是我们网友刚刚看完的啊，哎，我们今天说这个电影再说一下，叫做《道高一丈》啊，这是聂远主演，由姜海洋导演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警匪片啊，大家可以啊走到影院去支持一下我们非常好看的警匪电影啊。问一下海洋导演，就是你是不是对于这种警匪题材的就特别情有独钟？比如说之前《活着再见》也算警匪题材吧？ 是， 那是一个电视剧啊， 对，一个网剧 啊， 爱奇艺的网剧， 爱奇艺网剧，嗯。然后，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哈尔滨，哇，我觉得，哎，反正我是一个对哈尔滨还挺有感情的地方，虽然我没有去过，就觉得 是有故事是吗？ 不是，就你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它很有历史感，它有战争感哈， 嗯 啊。然后那个地方，你想因为历史的原因留下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建筑啊，然后之前反正就特别贴合这种。就是紧张感，就是那个城市给你的感觉，就是它时尚和古老并存， 对 啊， 嗯， 就是古老和现代并存，嗯，反正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所以我一直特别想去看一看，但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就阴差阳错，但一看到就电视里有那个哈尔滨的镜头的时候，你就啊这是哈尔滨，然后那个 路口，每个路口都特别有特色，所以讲一讲选择哈尔滨在哈尔滨拍摄的故事好不好？ 你说的这些其实都说都特别对。我发现你没去过，但你把哈尔滨已经了解的比我还透彻了。对， 还很喜欢那个地方。 是是是，因为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嗯， 就是哈尔滨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你看它从地理位置它是四季分明。 嗯， 然后它的历史像你刚才说的延伸发展过来，它是受很多多国文化，不仅仅是中俄文化，还有包括那种犹太文化，还有日本的，包括鲜草原文化， 对， 它高度的统一。然后它的人群呢，它的这个也是，除了当时那些，你看当时我们是因为我当时拍零下38度，当时哈尔滨的一个谍战剧， 对， 我连续3年冬天在那儿作战拍戏。 哦，看来你也是情有独钟。 我觉得一个是情有独钟，另外一个其实，人真正最了解熟悉的还是你那个脚下那块土地， 对， 它滋养了你，你但是你无非就拿它再去作为一个平台，做你想做的， 对， 这个东西其实一点不矛盾， 没错 啊，就像很多导演喜欢拍他的家乡一样， 张一白导演就是喜欢重庆。 对，包括贾樟柯就拍他的山西， 没错没错， 他熟悉，他 熟悉， 魂到了那儿，对 对， 所以说回到哈尔滨，你看哈尔滨人脉组成，1930几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有30万的那个哈尔滨市民，有16万是外国人，有14万是中国人，而这中国人是哪来的呢？山东、河北的冒险，就是闯离开家乡闯关东到那儿去， 闯关东，对， 还有一部分是他的历史传承，是因为当时还有流放宁古塔那些，当时达官封那个就是那些文人，他们的后代在那里，所以他那个地方特别有意思，他长风烈马，四季分明，人们的说话表述方式你看还特别幽默，所以都像赵本山一样说话喜剧喜感十足，东北人一说话，你们发现一个现象，一个宿舍里如果有一个东北人出来之后，就是一屋东北人的， 那就 裹 了个卡破皮儿了， 真的真的真的 感染力特别强， 特别强， 啊、对对 对。 哦，有一阵打车说姑娘东北的，我说不是啊，因为我们宿舍有啊， 是是这样、啊， 特别有感染力、 啊， 对。 然后他还特别逗，就是你也知道那地儿人，就是东北人是比较直接， 对， 一言不合拔刀就上，对不对？就直接动手，他不会动嘴，啊，他的这个 性 格 比较直爽， 但他又特别文艺，你看他那个。音乐，音乐之乡， 对， 绘画，包括我们从小学画画的，从那儿出来，我觉得那地儿是一个浪漫和这种刚烈并存，然后柔软和那个这个直接的东西有刚柔相济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它这个故事放在那儿就更容易，产生那种这人的这种张力， 对 对， 咱们得说回到这个人了，就是主角聂远宋朝这个人，我们说一下他的历程吧，其实。他真的是就是有时候是应该说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一种人生历程， 是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就是说的这个人向上走的路，一步一凶险，很难， 对， 人往下滑落出来就下去了，其实在跟我们今天当下的生活有很强烈的这种比照性，为什么我们这个电影叫道高一丈呢？实际上强调像光明的力量。这个你说的这个聂远演的这个角色宋朝，他其实这个人设是原本在社会生活中，他已经开始自甘堕落的这种状态，但是他被一个警察的光明被救下来之后感召，让他做一个好人，他在被这股力量所牵引着，他就开始向光明走去，通天他是像他是一个由逆境向上前行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剧中我们还有一个角色，他是在顺境之中，但是被也是由于可能诱惑和和其他的不为人知的原因，也是警察滑向了深渊，其实跟我们当下生活很像，没发现吗？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不都是因为这个人在利益和 就是一念间 抉择面前，其实人生道路就是如何选择的问题， 是 其实这个电影真的是为年轻人写的，其实就写了三个警校离开的年轻人面临不同的人生的困境诱惑，包括他情感的这种挫折方方面面的时候，他向哪里选择向哪里走，他也决定我们未来人生之路，他是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就是爽爽啊，就是人学好啊特别不容易，对吧，你想一步一步走，就刚才江导提到了、是吧，你要取得什么成绩， 对， 但学坏太快了哈， 且难着呢。对， 而且有时候阴差阳错，但是我觉得一般犯罪题材的影片好像都是关注在案件上，就是可能影片的一开始就有一个离奇的案件发生了，然后引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勾搭大家往下面去看。但是好像这部剧并没有说把过多的这个笔触放在就案件本身上，而是放在了比如说这些人物的刻画上。你像我刚刚看到还有人评价说哎呦，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男性审美的影片，荷尔蒙爆棚，特别燃，然后包括里面有很多哈尔滨的经典的建筑，东北老铁应该特别有代入感吧，感觉啊。 对 对， 那好像是说的也是商业啊，也是比较这个燃嘛。 对对， 情节强，情节。对 对， 其实你说这点也特别对，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很多电影愿意做表面文章，就喜欢把这个比如按照这种他们也会有数据分析，什么机什么分钟来出什么事儿，什么事情，以这个事件代入感为主，但实际上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不过瘾的。你会发现它表面上热闹，但是它底的骨架是坍塌的。因为我们经常说，老说有一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一句话，叫对事不对人。其实回过头来你看，事儿是人做的。什么人，靠谱的人把事儿容易做靠谱，不靠谱的话把一件正事给做得不靠谱。那么这个电影实际上讲的是像他说的燃呢、血脉喷张啊，动作片、强情节，但是他因为还原到刚才我说的人的身上，人物移情做得好了，那么我们就他对他的同情更彻腹，更往心里头扎，更产生这种悲悯或者同情或者关注或者撕心裂肺。我觉得我试图做一个这样表面热闹强情节，但是是实际上是对人性的刻画，对现实社会生活中有关照的一部电影。应该是有所更深的企图啊。 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朋友们推荐的电影是《道高一丈》啊，今天呢是正式上映了。一会儿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接着给朋友们来介绍。 那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就收听咱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相送的。 对对对对对， 对是由巨细音乐剧《阳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景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阳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着您来。 对，广告之后回到演艺群英会，继续关注电影《道高一丈》。 受了被警校开除的学生宋朝卷入杀警案畏罪潜逃，因仗义解救好兄弟重返故地，而身为警察的刘海洋抱着杀父之恨追捕宋朝，不仅发现他与自己的妻子楚杰有着暗中的联系，在警匪追逐黑势力追杀的过程中揭露了一桩惊天的黑幕交易，正邪难辨，扑朔迷离，却环环相扣，最终水落石出，正义获胜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聚焦这部难得一见的国产犯罪片。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电影《道高一丈》讲述了被警校开除的学生宋朝卷入杀警案畏罪潜逃，因仗义解救好兄弟重返故地，而身为警察的刘海洋抱着杀父之恨追捕宋朝，不仅发现他与自己的妻子楚杰有着暗中的联系，在警匪追逐黑势力追杀的过程中揭露了一桩惊天的黑幕交易，正邪难辨，扑朔迷离，却环环相扣，最终水落石出，正义获胜的故事。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聚焦这部难得一见的国产犯罪片。 2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节目呢是有奖品的啊，本节目奖品呢是由巨细音乐剧《阳月楼》提供的演出票4张，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联合演绎《晚清奇案》，现场交响乐队唱响绝代名伶《阳月楼》的人生传奇。10月5号到7号，天桥艺术中心等你来。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给朋友们推荐的是今天刚刚上映的电影，叫做《道高一丈》，欢迎导演姜凯阳。姜导你好。 你好。 哎，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讲的是三个男孩，这三个男孩呢是在警校同时学习，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我们下面时段主要来讲讲人吧。 好的， 好不好？这三个人，那个让姜导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三个人物吧。 首先是这样，聂远饰演的这个宋朝啊，他是一个从黑暗中走来，简单来说啊，他是从黑暗中来向光明中走去这么一个人。他从小混迹的社会啊， 然后上了警校， 但是他是在陷入困境之中被人追杀的过程中，他被一个警察所救，被刘守义，叫刘守义的警察所救，然后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受到这种警察能量的感召，因为他本身骨子里是有这种正义和是非感的，他觉得可能警察是他能够燃情能够释放的价值观的这样的，他就进入警校。但是他进入警校之后呢，因为他的性格，在他这个要毕业之前，结果又开除了，走向社会。我不能再说那么多吧， 就剧透了，是吗？ 有点剧透了。 说出这个电影没法看了。 对，我觉得不能说那么多哈。 我就简单点讲。 简单讲讲。 总之，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咱们说好打引号的好人。 对。 就他内心当中是有非常，怎么说呢？不是 社会属性。 哎，对，很强的社会属性，不是乖孩子。 很强烈的个性和那种能量，就是作为男人的那种能量释放。 对。 还他如果说我这么说吧。我在人设的时候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人物阐述，如果是红黄蓝三组颜色的话，那么他们三个人是代表三个颜色。聂远演的宋朝肯定是红色。 红色的。 啊，他虽然说在那种困境中，但是充满了热力，充满了燃，充满了向上走的这种能量。那另外一个角色呢，就那个谭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饰演的像一个蓝色。他是压抑。他内心里有很多委屈，他爸爸被杀，然后他的妻子又是他仇人的前女友，你想一个男人身上背负的东西，他就是一身的想复仇，想抓这人，同时他的夫妻关系也不好，疏离感，所以他也代表了很多警察的形象，说实话，就是我们这次你看在哈尔滨路演的时候，整个警察，我们在拍摄过程中警察也是全力的在支持我们拍摄，然后当我们在做路演的时候呢，首先是在哈尔滨给警察放的专场，他们看完之后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互动，他们真的很燃尽力，然后说很真实的体验了他们生活，说很久没有看到一部真正的警察是人的样子。 嗯， 后来我们就跟他交流，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就多聊一点哈。 嗯，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想讲警察好像都是强者，都是在黑白边线的一个使者，他来打击犯罪，他强有力，持有武器，但实际生活中他们是很被动，内心里很屈辱，甚至内心里都是有病的人。 嗯， 为什么呢？你想犯罪他是经过缜密的设计，然后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搏命，或者他啪他就主动，他是个主动行为。 嗯， 他成功之后他全身而退，但是警察破案都是被动的。 嗯，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他要追踪要破案要方方面面。 嗯， 那么这导致了一个问题产生了，第一个就是如果他家人需要的时候，他肯定不会出现在他家人需要的身边。 嗯， 他不能是一个好妻子，他也不会是好父亲，也不会是个好儿子。 嗯， 那么他内心里他还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对峙，敢于搏命。我们说的是使者，他是头里头头顶国徽，那都是我们给他赋予的使命，但他内心里他受的委屈，他内心里实际是很需要一个温暖和关怀的。 嗯， 他其实心里是需要梳理的。 嗯， 没有人去梳理他们。我们都是说在关键时候有事找警察，或者警察有一点行为就会觉得他怎么着了，代表警察警惕形象，其实他也是一个人。所以我在这个作品中给真的站在警察塑造了一个接地气， 嗯， 四爪朝地的一个男人。 嗯，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个人困境，是一个特别让人同情的爱老婆的一个男人。 嗯， 但是在关键时刻他无力解脱这个困境，他选择的是向恶势力屈膝。 嗯， 然后成为了恶势力的一个打手。你想这样的一个人设， 嗯， 警察啊， 嗯， 在已有的这种作品中有人去这么设计吗？ 嗯，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反派角色，完全出人意料的反转。所以他这人设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因为人设结实了，那么你下面所有的故事丝丝入扣，他所有的燃你都会觉得他是在人的这种体格就是内力是一个构架完整情况下的向外释放。 嗯， 我说太多了。 OK，我觉得说的挺好。就是说在这里面这三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遇到肯定说遇到这个不好的境遇的时候，他们的选择是不同的。 对， 对吧？ 受到压力 啊，受到压力的时候，而这里面有误解。对吧。 嗯，而且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的简单。嗯， 其实刚才那个江导提到，因为我身边警察的朋友特别多啊，的确是那样，就是因为我是专业陪那个警察媳妇儿的，你知道吗？就是开玩笑，因为我们闺蜜里面就是有好几个老公都是那个警察。 嗯 嗯， 啊，有这个就是这个公安警察的。 嗯 啊，也有这个打击这个报这个叫特警啊，还有特警啊，那特警 危险了。 我记得有一次是半年不回家， 对 啊，特别多，就是说哎呀，说熬过这半年我接下来就能多回点家了。因为他们都要倒班嘛，也不可能就是特别不顾人情说半年全你。 嗯， 但是说哎呀，说媳妇儿熬过这半年我之后就能多陪陪你了。而且经常是比如这段时间只要一忙，这个我就是专业陪闺蜜的，你知道吗？ 嗯， 经常是一周回不了家。 是 啊。 嗯， 然后呢就 永远都回不来了 啊。然后真的有这样情况。 嗯嗯嗯， 然后就比如说中途有2个小时空档，哎，他会跑回来陪他一会儿。 那这是多好的老婆 啊。特别好，的确非常好。 对， 然后呢到点就走了，走了说哎呀，你不用留门了，或者说留一个吧。 嗯， 但是你应该不知道我明天什么时候出门。 嗯， 就是的确就是在这个身边有这样真正的警察的这种情况下，你会有很深刻的体会，特别不容易。 就像你说那个。嗯，我有一个情节，就是， 嗯， 就是你说刘守义， 嗯， 宋春丽老师演的他这个， 他媳妇儿， 嗯，原来有一场戏，就是刘守义呢也是整夜不回家。 嗯， 就是他回到家里，冬天那个东北很冷。 嗯， 他又带着枪。 嗯， 你想那种回到房间里肃杀，怀着冰冷，那老婆之间关系肯定不会那么像你的闺蜜那么去理解。 嗯， 然后有一天早上刘守义起床就说，哎呀，说你是不是煮饺子了，我怎么闻到股饺子味儿。 嗯， 然后他老婆说，对，说你还吃饺子能吃有个口热饭就不错了。 嗯， 然后他就走了，结果没想那天就再没回来，就死在家回到家的这个楼梯的台阶上。 嗯， 当他老婆看到这瞬间那种泪眼纷飞，就说，哎呀，我怎么没给你包顿饺子。 嗯， 这不就是真实的 对 写照吗？他有一种预感，也有可能就是写的。但是这场戏后来我们拍了好多戏， 后来又给剪掉了，因为剪不进去，篇幅太长了。 篇幅太长。 但实际上就是想说，警察像你刚才说的不易。 嗯 嗯， 对，真的。而且我觉得像很多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哈、啊，包括警察，包括医生， 嗯， 等等，就是都是在家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但是他可能为更多更需要的人在服务。嗯、 对。 就是永远没有办法在家人最需要的时候，他出现在他们面前。 其实要多一些理解，就是除非他有些恶意的，比如说恶意的警察也有啊，也有恶意的医生，他去带有用个人的利益太多的，大部分的人我认为都是好人， 嗯， 都是他有难言之隐。 我觉得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哪行哪业都有这个老鼠屎是吧、 嗯、 都有坏人，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否定一个行业啊，不光是因为这些行业的确是在我们眼前的，然后跟我们的生活贴得最近的，所以呢他们就关注点更多一点啊，这样说可能更公平一点、 嗯、 然后回到我们电影当中啊，据说聂远说上部戏杀青以后就直奔哈尔滨了，然后谭凯也是、 啊、 就是本身是演员，但是他要演警察，然后去体验生活了，是吗？ 是，这个确实可以说说他们、 嗯、 就是作为现在的这些演员，就是我们不管我们没有说去流量明星怎么样，小鲜肉怎么样、 嗯、 或者是老演员怎么样、 嗯、 我们就说演员这个行业， 嗯， 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产生和习惯， 嗯， 但是他们俩身上我看的都是演员的敬业， 嗯， 就是那种职业牺牲精神，就包括在路演过程中，别人一在便便问聂远，就是说你苦不苦，累不累，或者你凶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一个演员应该做的。 嗯， 那么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当时选聂远的时候，聂远自己看了剧本特别喜欢， 嗯， 就是真的就是自己有主动创作的欲望就有了。 嗯， 那么他拍完上一个戏，我说你因为不是东北人，你是、 嗯、 虽然说你是符合这人物，但你不是，你还是贵州人，西南人嘛。 嗯， 我说应该提早来感受一下。结果他提前半个月，他杀了青也没回家，他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大家都知道。 嗯， 他特别想他女儿，但是他没办法，他说我得去，能早一天去感受那一天，就是多获得一天。 嗯， 所以到那之后呢，我们也在那儿就每天跟他谈人物，带他去体验生活，跟警察在一起，跟那些社会人在一起。谭凯也是杀了青第一时间就过来，而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作品之所以结实或被很多人的一个前提。 嗯， 大家主动创作。 嗯， 所以我们整个这个电影都怀着满满的诚意。 嗯， 包括在有限的资金的情况下，我们还请了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包括国际其他的团队，40多人的一个国际化团队。 嗯， 我们拍了这样的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确实应该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说，当然他们去鼓励也罢，说也罢，说 嗯。 犯罪题材的一种新的标杆，或者是一种新的方式的呈现， 嗯， 跟以往的犯罪题材电影不一样，包括赵爽刚才也提到， 嗯， 所以我还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影院看一看大猪蹄子 对 是怎么样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的， 嗯 啊，塑造了一个真正的那种结实的电影是什么样， 对 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电影观众啊对于国产电影呢还是有一点点小的误区， 对， 你比如说啊，就是但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应该是比原来要更理智了，比如再往前倒个十年啊，就是基本上大家就啊看电影说这什么电影哦，不是国际大片，不用进影院。2008年以前、 嗯， 我是觉得，我觉得英雄是一个坎儿， 分水岭， 是一个分水岭。 嗯、 啊，觉得哦，国产电影也是要走进影院看的。 嗯、 就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说、 嗯， 就算国外那种小制作文艺电影，大家也是不会进影院的。 嗯、 然后现在慢慢的还是会说，哎，那国产电影里面可能看那个第一流量明星现在都不能算，因为我是一直关注电影啊，电影票房每天都会翻开来看。 嗯。嗯嗯， 这么多年有太多太多有流量明星的电影赔得一塌糊涂， 对 啊，当时有一个当时最火最火的两个男孩演的一部电影，当时票房只有1000多万， 是的， 我相信他们俩的片酬估计得过了亿了、 嗯、 肯定的 啊，对、 嗯、 然后呢就是大家现在比较进影院看比较喜剧类的比较多， 对 啊，比如说开心麻花，哎、啊，这是绝对的标杆，就必须要进影院看的。 嗯、 对， 而且是国产式喜剧，就不是国外的那种喜剧方式的。 对， 嗯、 然后呢，包括后来，哎，慢慢像《战狼》这样的，哎，中国也可以拍《红海行动》啊，《战狼》这种大片儿。然后，张导，比如说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啊，我们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哎， 大家会说，哎，这个电影我要不要进电影院看呀、啊？对吧、 嗯？ 哎呀，我过段时间看看网络上有再看吧。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电影第一天上映的时候，我们也做一个诚意的推荐哈、啊，就是为什么要走到影院里面去看这部电影？ 嗯， 对， 是一部非常有诚意的作品。 对， 嗯。 然后剧中呢还有两位女演员啊，这个于明佳，反正我是非常喜欢她， 嗯 啊，那是绝对的台词功力相当强的一位女演员， 年轻的老演员， 年轻的老对，可以这么说， 感觉她往那一站就有戏，就明佳老师属于就是她不用说话往那一站，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身上发生过什么。 你想仁义有很多大的大戏哈，都是于明佳现在都开始挑大梁了， 嗯嗯， 啊， 嗯， 年轻的老演员，还有徐璐啊，说这两位女演员吧。 于明佳真的让人挺惊喜的， 嗯， 就像刚才赵爽说，我那一站就有故事， 嗯， 他真是，他这次也是完全颠覆，去塑造了他一个从来没有过的， 嗯， 他自己给我发微信就说，他说导演你改完全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一个我不可能成为的一个人， 嗯嗯， 啊，这是我也是觉得，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角色上也是很难选， 嗯，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是我们这个电影中最狠的一个人。 最狠的一个人啊， 哦，他是一个反，应该是反一号的这么一个角色。 哦，于明佳演的反一啊。 对，他是这个社会的老大， 哦， 就整个这个电影中杀宋朝， 哦， 杀聂远， 嗯， 去包括杀刘海洋要干掉他， 嗯， 包括是一个极度变态反社会人格，你知道吗？ 哦，知道。 OK， 他是反社会型人格。 真难以想象于明佳能演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他当时一来之后，他整个就傻了。一个是当时印象特别深，就是他被冻傻了。 嗯。 他第一场戏动的就演特别爆裂的一场戏，他整个眼睛是蒙着，他说导演我，你就在那种状态吗？然后拍一半，我说没问题，我说咱先休息，咱们接着拍，经过一段时间又再拍， 嗯， 因为他确实要有个适应过程啊， 嗯， 然后同时又一遍遍给他示范，我们当时有一些如果需要的话给你那些花絮，就是我们拿着枪去，我告诉他应该社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说话状态， 嗯嗯， 我们都一遍遍去揣摩去弄。完全颠覆，他到现在都不敢去看， 不敢看 触碰。我不知道现在看了没有啊？ 嗯。 但是我过两天会见到他，他说我都哎呀，不知道怎么说，因为这角色换了好几个人。 嗯。 曾经有演员来了，又让他走了，是因为我觉得不符合 哦， 或者是某种原因， 嗯， 气质上柔弱，他实际上也是气质上是一个 是 内秀的人， 嗯，对， 他是个特别。乖的， 嗯， 你看他连朋友圈都不发， 嗯， 我们电影上的秀学长说，导演，他说我的工作从来我不发，他不发朋友圈， 嗯， 就是每天除了拍戏，他就回到他自己的生活中， 嗯， 跟你一样，有两个啊，那，这个什么， 对，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完全是颠覆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看看这么一个演技派高手，然后一个女人，她演了一个 反一。 他不仅仅是反一， 他不仅仅是反一，看来这个反一号有故事。 后来我们说，这仅有的一个女人，啊，还是个男的，就很有意思，反正， 哦， 对对对对对，嗯， 哦， 对，这是于明佳啊， 这就不能再过多的剧透 了， 对， 这也不能剧透了， 基本就没法看了电影， 对 对 对， 对， 这不能剧透了， 对 对， 对。 然后徐璐在里面演的是 徐璐完全是一个现实中牺牲的一个人， 嗯， 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把所有的投入都到这上面，就开始像他演的这个角色是由别的演员来演， 嗯， 但是我们的预算呢什么的， 嗯， 确实有一些捉襟见肘，想把钱花在制作上，后来我动了私心， 嗯， 我想哎，因为我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温婉的家庭的忍辱负重型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我想来想去，如果用花这钱找别人，我想后来不如我把徐璐给忽悠来了， 忽悠。 后来我就说，我说真的，我说你合适啊，怎么怎么样的？ 啊， 他当时其实是没有抱任何准备，是蒙着就来。他说啊，真的，他说他以为一些戏呢，结果发现这么重的一个角色，他实际上是一个正面的这么一个， 嗯， 因为一共两个女人嘛， 嗯， 如果于明佳是反一号的，就是另一号的角色， 嗯， 然后来之后，他拍了两场之后，他说导演，他说这样吧。我不拍了， 嗯， 因为我觉得完全没有准备的那种状态啊， 嗯， 因为我说我实际上你来就是适合， 嗯， 你不需要演， 嗯， 你的那种犹豫那种状态跟这个人角色特别贴切， 嗯， 然后呢，他说我这样，我给你拿钱，你找合适的演员来，我说你最合适， 嗯， 然后真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旦他坚定下来之后， 嗯， 他就开始进入这个角色， 嗯， 去完成他的使命。 对，因为这个人演一个角色，包括说我们主持一个节目啊，其实观众或者听众能听得出来你是否自信，或者说你是否觉得自己适合。 其实真的，我觉得跟你探讨一下三句话关于这个所谓演， 啊， 谁也演不成别人， 嗯， 这是真的，就是人所谓的表演，就是说给你了一个角色，你要完成他的使命，但实际上还是以你的人生经验解读方方面面去往这人身上去跟他融合。 嗯， 就是你演的一版，比如说于明家这个角色中你演一版就是你的一版， 嗯， 肯定是你独有的。 对对对， 你不能说哎我按着谁来去演，你演不了，你只能你自己。 对， 所以说其实真正的表演最好就是把你自己释放出来，跟着角色融为一体。 嗯 嗯， 这是真正的融化式的表演。 融化式表演， 内心当中有无数的小人儿， 嗯， 然后这个 激发他， 对，激发他，然后让他看到自己都没有看到过的这个小人儿，这可能就是导演在挖掘演员的时候的独具慧眼。 因为我是研究过这个东西啊，就是人其实一生中能演两种人， 嗯， 一个自己。自己由自己出发去塑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完整，你比如姜文演所有角色都是他有带有个人标签似的，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 对， 然后人还可以演成一个什么，演成一个他对立那个人。 嗯， 你比如说某些特弱的人，从小被欺负的人， 嗯， 没有当过大哥的人老想当大哥，当他有朝一日哎他就老琢磨这大哥什么样， 嗯，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我有机会了，我现在气场足了，他演这个人物一定会附体。 嗯 嗯， 因为他老琢磨这个人， 对，或者说他很想成为那样的人， 哎，他也成为他不可能的人， 对， 他能演好。 爽爽，你想演个啥？ 特别柔弱的人， 就是 你应该是本身是于明家式的柔，是吧？ 就本身特别女汉子是吧？ 就本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爷们儿，然后有的时候想，哎，我还是演个女的吧。 哦，我呢？ 你想演什么？ 我想演个坏人。 嗯， 特别后辈坏的人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嗯，怎么说呢？就今天我跟张导喝普洱茶，说为什么不太喜欢喝熟普了？是因为生普更有层次哈。就有时候为什么说你一个好人特别，比如有些很多演员都特别想演坏人，是因为坏人有层次，因为坏肯定不能说他就是个坏人， 嗯， 他肯定有好多好多原因形成他现在的坏，而且一个坏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坏， 对 对吧？他可能被别人很坏。对家人很好，对吧？ 他 就是一个很丰富的， 对，而且在两性关系当中也是这样的。 对，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在他身上看到了你希望成为，但是你永远没有的， 对 那个自己， 对， 你就会对那个人的那种爱莫名其妙的会被他吸引。 对，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挺怎么说，挺奇妙的。但我觉得更想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在拍戏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花絮， 嗯， 我就可以的干。 哎，危险吗？就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太危险了 啊？ 这个危险。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冷，那就甭提了。我们 都是零下二十多度拍的，说是 开机第一天就零下二十八度、 嗯， 然后我们拍的就是一场追杀的戏。你想零下二十八度，但是在东北的那种室外，在江面上， 嗯、 在桥上那种风吹来、 嗯， 它像刀割在人家脸上一样。 嗯、 然后你知道，我就给你讲个形象比喻吧， 嗯、 就是我们说的冷是啊有哈气， 嗯， 那是冷， 嗯， 但你知道什么叫寒冷呢？ 嗯， 就是你的哈气。从你的嘴中出来的时候瞬间定格了， 成冰了。 不是它定格了，它遇到强冷的时候， 嗯， 它不是说你的哈气就出去了，就是那不冷，你的哈气从你嘴里出来唰跟那种寒流动就对上了，它这种哈气停住了。 对， 明白吗？ 你感受过吗？ 我感受过， 相对静止。 我前年还是大前年在最冷的时候去看冰灯、 嗯、哈尔滨啊， 对， 我就在哈尔滨冰灯大世界里拍的， 是吧、 啊、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我的睫毛会结冰。 哎，全眼睛都看不见， 就是你的整个睫毛，你一根一根的，就全都是冰柱、 嗯， 你整个眼睛都结成这样，而且你手是不能拿出来的，你手一拿出来，瞬间觉得你手掉了，就没有知觉了，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 你知道你这个，我再给你丰富一下，就是冷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你不想上厕所， 嗯，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因为你解不开裤子，你手拿出来之后它不听使唤、 嗯，麻的， 冻的生疼，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嗯。 然后我们现场，你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暖用什么吗？他不是用那个，就是叫啥？ 暖宝宝 已经不管用了。他倒在鞋里垫上，妇女用的那些，他吸湿啊，防潮啊，那个东西才能保暖，因为人寒是从脚底下，他湿气大， 嗯， 他往上走，哇，这变成一个大家的秘方一样，每人都买一箱，然后 就塞在鞋里边 啊，特别，这就是特别形象了。然后你说它的危险呢？你像我们在冰面上拍追车， 嗯， 它冻得结实的时候 ，OK， 车可以在上面，是不是时间来不及了？ 啊、 哦， 还有 来得及， 还有三分钟。 对、 啊、 对，但是呢，当你我们拍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开始要转暖，要开始到零度了、 啊。 可是有些戏还没拍呢。 啊， 怎么办？我们还要几十人、上百人扇到冰面上去，那真是那句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身上承担的责任，天哪！你说那种感觉，我一夜会睡不着觉。 嗯， 我就每天关注明天气温。 是多少度？ 能降吗？还能往下降？别升， 哦、 别升！ 哦， 就像今天关注票房似的。 你赶 票房还是升吧？ 升吧，票房是升。那时候就拼命希望那个温度降 下。降 下， 要怕那个冰会碎。 因为人家那个江上护卫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允许你们上冰。如果你们上了，责任自负。 嗯。 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救我们？他说对不起，你们自己准备绳子吧。我靠，我们准备绳子，真要是哗一块冰下去，你准备啥绳子也没用，就顺着江就飘走了、 嗯。 所以那种危险特别的。 嗯，但是我们都看现在看出来都熬过来了， 这都不算事儿，因为什么呢？你过来了，因为我们就是说拍不了拍个东西，你就是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说刚才男人的担当也是、 嗯、 每天你睁开眼睛都要考虑今天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今天没有问题，那不对啊，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就已经有病了，就要来解决问题、 嗯、 每天要听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铲事儿了。 嗯， 我觉得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就像你刚才说，不管是家庭中还是在哪里、 嗯、 他有责任铲事儿、 嗯、 你刚才说特别对，他不是说，他是做事儿。 对对， 遇到问题他如何解决的，他如何用行为上能站在你身边的。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这个带来的是电影道高一丈。通过今天跟姜凯导演的这个聊天啊，发现不但是道高一丈本身这部电影啊有一股的这个生猛劲儿啊、 嗯、 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平常真实的团队里面也都是第一特别有诚意，第二呢也是豁出命了啊、 嗯、 有责任有担当的在面对这样一部电影。最后邀请一下各位观众朋友吧。 嗯， 应该是你没看过的犯罪题材电影。 嗯， 它会比那就看看这样吧，你看看大猪蹄子如何在是一个红烧大猪蹄子。 嗯， 它的各种营养成分，它的皮它可以美容啊，它的这个肉可以御寒，可以解饿啊，它的骨头可以让你装你的骨髓。 嗯，好，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观看电影《道高一丈》。我是朱红，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天见。 电影《道高一丈》讲述了被警校开除的学生宋朝卷入杀警案畏罪潜逃，因仗义解救好兄弟重返故地，而身为警察的刘海洋抱着杀父之恨追捕宋朝，不仅发现他与自己的妻子楚杰有着暗中的联系，在警匪追逐黑势力追杀的过程中揭露了一桩惊天的黑幕交易，正邪难辨，扑朔迷离，却环环相扣，最终水落石出，正义获胜的故事。今晚演艺军音会节目就和您一起聚焦这部难得一见的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